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达6至7级，最高温度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的晨练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 越聆听越成长，欢迎您收听调频107.36和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咱前十名，超越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榜单当中，共有来自全球的500所大学。从这份榜单来看，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寄情感怀。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调频107.36和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策划播出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中秋节的系列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中秋节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其实一说到这个中秋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到天上的那一轮圆圆的月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也许你会在其乐融融的这种家庭宴会当中给自己的朋友发这个祝福的信息，也可以呢是在这个异乡为异客自己去刷这个朋友圈。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身在何地，快乐或者是孤独，欢乐或者是惆怅的，我们都需要借古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呢，我们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呢，也是特别为大家做了相关的策划。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的这种感情究竟应该如何去抒发它。其实我们现代人呢，对于这个中华的传统的这种节日，当然我们是继承他们的这种文化的这个传统，其实固然重要，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讲，其实更多的好像我们是要找一种理由让自己去高兴起来， 对对对， 快乐起来， 就是找一个理由。 对，古人是不是也是这样？ 古人也是这样，其实他们看的哈很轻很淡。你比如说中秋，中秋呢它应该算秋天的这个节日了。那么古人 我们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叫女爱伤春，男爱悲秋。它倒不见得一定分男女哈，但为什么说男人到了秋天会有更多的感怀？首先一点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太多了。这个秋天里，我们过完了中秋，马上转过头来就是重阳，然后慢慢的还有冬至啊等等一系列的节。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年将近。一年将近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一年事业又无成。但是往往有心情，或者再讲有这个闲工夫来写诗来抒怀的可能还真的是在官场仕途上不是特别如意的。所以我们再讲，其实中秋是一个理由。比如说不妨我们看到了这个唐代的司空图，他有这样的一首诗，就叫做中秋。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广渠门中学高二年级的李真同学为大家诵读的这一篇作品。 中秋，唐，司空图。闲吟秋景外，万事觉悠悠，此夜若无月，一年须果秋。 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的，它没有过多的我们熟悉的对于中秋，比如现在告诉你什么样的月亮啊，什么样的景色，然后我现在度过了什么，它是一种好像旁观者的简单的点评。因为他说此夜若无月，哎，这天晚上要是没有这一轮中秋圆月，一年须过秋，没有月亮秋天就不过了呢。这从我们要从思维逻辑上，这根本就不通的。但是我们从情感逻辑上一想，人活的不就是一点念想吗？我们需要这样的念想来告诉我们，我过了中秋节了，那我这个秋天是有意义的，我这个秋天是懂得团圆了。那就像我们说过春节，干嘛一定过春节要有春运，大家都要回家，它其实就是一个念想，人活着就是一种精神。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这首诗呢叫做淡看中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要重看中秋了，就是我们由中秋节由赏月来引发出来个人的这种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抒发。 其实中秋很重要，有一点，它月亮是圆的呀，它本身就代表一种团圆。我记得在咱俩讲到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们中秋节在那个山上哈，这个突壁山庄嘛，在那个山上，然后要赏月，而呢很少说他们会聚在一起，因为要女眷在内，男眷在外，只有中秋节一定要圆桌，因为它代表一种团圆啊，要欣赏音乐。那么在中秋的快乐当中，我们不妨提一个人的快乐。这个人呢是南宋的著名词人，叫张孝祥。 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广渠门中学高二年级的李真同学为我们大家诵读的这一篇《浣溪沙》。 《浣溪沙》，宋，张孝祥。同是瀛洲侧腹仙，只今辽节射中莲。胡笳岸拍酒如川，唤起风仪清晚景。更将粒子见新园，从今三夜看婵娟。 浣溪沙这个还真得解释一二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听到的就是说他在干嘛呢，哎，听不懂。古诗有时候跟我们说息息相关，一看就像呀，一下就打中自己的心理，触动自己的心弦。有的时候看完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它里头典故太多，所以我给大家也解释一下这个典故。第一个呢叫做同是瀛洲侧腹仙。这个瀛洲也好，瀛海也好，传说当中有三座仙山啊，瀛洲、蓬莱和方丈。所以说到瀛洲就是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到一个特别棒的地方。什么叫侧腹仙呢？唐太宗的时候，他那时候很鼓励大家从事文学创作，非常赏识文官。因此呢从唐太宗开始，在朝廷里就设了这个文学馆啊，他网罗人才。那文学馆呢他挑了18个，在当时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文坛上的非常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啊。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房玄龄，比如说杜如晦，这些人他挑了18个。这18个文官就是学士，而且这学士就保证这文学馆天天要有人，包括晚上都要有人值夜班。那么值夜班他不是供大家参观的文学馆，而是什么时候唐太宗有时间，那么他就会来到这个 个管仲。那可能这个太宗晚上那么这个判奏折呀什么的晚了，哎，他想跟人聊聊，他就可以去文学馆或者从文学馆里调人过来，嗯，啊，要谈一谈治政啊，谈一谈啊一些其他的什么典籍啊现象。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叫阎立本，阎立本呢还把这些事儿呢都给画下来。所以说他这儿提到了这个登瀛洲，他其实就是世人啊能够登到仙境，就是能够到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单位，就是来到这个文学馆。因为全国前十八名啊这是挑出来的，海选出来的，另外一个呢都到辅仙了，就像神仙一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人物风流侧辅仙。因此呢他这话就是我们讲叫拐着弯的夸人啊，他不说啊在座朋友们高朋满座大家都是英才都是贤士，而是说我们就像当年唐太宗啊手下的这个文学馆当中十八名士，这个，第一句话就能让在场的宾客啊心里非常开心。所以说没点文化人家夸你你都不知道啊，这个要知道有这个点啊。下面呢指今了解射中联，这里头又有一个点叫做结社啊，这个结社呢就是把那个宴会比作像这个应该是到晋朝了，晋朝有一个慧远啊禅师，他会把这个高僧啊聚集在庐山的东林寺啊。那么这个呢在晁不知的白莲摄图记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因此第二句话再说啊把我们的这种聚会也说成特别高档次的一个聚会。那么当时有这个社里头这个白莲社有什么名人呢，就是十八位啊，也是十八个。所以再次扣到了这个主题，就我今天就要赞美我中秋节遇到的这十八个客人啊。第三个叫做胡笳暗拍酒如川，这酒啊风这个应该说这种比喻又豪迈又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气度，这个酒就像那个江水一样的流来了。我们说时间像江水还好，那么连李白好像都没有把酒比成像江水一样，这个叫酒如川，铺天盖地的这个酒就来了。而且是什么呢，是打着拍子的和着音乐的节奏。哪个音乐呢，胡笳。我们知道蔡文姬他有很著名的传下来的这个乐章，就叫胡笳十八篇，就再次扣到了十八。那么再到说唤起风仪清晚景，这是风仪，它对应了这个时节。那么风仪呢是神话传说当中的风神，将来咱们一看风仪知道它是这个指的是风吹的那个风，风神啊。所以呢它呢这个也称为风佳仪或者十八仪或者风十八仪啊。将来咱们就得看到这个名词，就是它可不是指一个女人，它指的是刮大风了啊。所以在诗文中呢这个常常是作为风的代称。所以这里既有了十八，又是中秋节还有点热嘛，咱们现在还都穿着短衣短袖呢哈，所以他就说哎你们一来呀都让我觉得这个天气都凉爽了，哎小风就徐徐的就吹来了。那这么好的感情，那这个风能够消敌到那个暑气，也能够助酒兴。前面不是喝酒吗，所以他既扣十八，他又不是说死背书，他又把酒席上来什么样的人，喝什么样的酒，唱什么样的，听什么样的音乐，以及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天气。那再接下来一个就该吃荔枝了，是吧，说酒后，这句就到酒后了。酒后呢有荔枝品尝啊，那么上品的心理，在过去荔枝最好的荔枝，我们现在叫什么妃子笑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叫十八娘。十八娘她也不是个娘，她也不是女人啊，她是荔枝的意思。哎，我们就知道十八姨是风啊，十八娘是荔枝哈。那么我们看到了这里头又说了，拿这个荔枝见心缘啊，这个见呢它其实就是供奉啊。那么这个缘是什么，中秋圆月。这一下呢有我们快乐的欢聚，又一就扣题又扣回到啊天上的那一轮圆月。而从今三夜看婵娟，干嘛三夜看婵娟呀，就是因为这个荔枝是圆的啊，然后这个月亮也是圆的，亲朋老友中秋节呢又是团圆的，所以我们觉得太开心了。那最后一句集景生情作结，说呀这样的好景色 啊，我们知道15的月亮16圆，那可能到17还会圆，从此之后再往三天这月亮都是圆的，意思就是美好继续，欢乐继续。而我们要认真数一数，想哎呀它真是独具匠心，因为我们数三天正好到8月18，哎，最后把这个18扣进去了。 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呢品读的这几首诗呢都是我们给他归结到的，要么就是赶上家里边有好事儿的， 是啊， 然后自己心情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的啊。但是总归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伤怀的一种感情啊，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是虽然共此时了，但是人不能团圆，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原因让自己有这种伤怀的感情在其中。这种的诗歌作品应该说是占有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数量的， 啊，连苏轼这么潇洒的人，我老说，我说苏轼的特点是什么？是旷达，哎，就是他心大哈。像苏轼这样的人都会说此事古难全啊，就是很难遇到非常顺心如意，一直就顺心如意。所以这一段内容哈，就是关于这个月隐心声啊，长相思。我们说不愿意提大团圆节的，但是你必须要提，因为这是情感的主流。当我们意识到生活中有这样或者那样情感，找一个季节也好，找一个时节也好，把它抒发突破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平常的日子会过得更扎实，更懂得珍惜。 那诗音老师，你有没有这个划分过，就是说在这种感怀伤情当中，它会有哪几类？你比如说有思念家人的，有思念故乡的，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 你看思念家人他就分不同的哈，那常有的，你比如说我一说苏辙，那你说这个苏轼著名的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就说这是苏轼的爱情诗吗？当然不是，这是苏轼想他弟弟了，这哥俩感情特别好。所以你一说苏辙的思念，那苏辙一定是思念谁的，一定是思念他哥哥的，是吧？那么你说怀念家人，怀念家人的感情也不一样啊，那也有怀念这个妻子的，那妻子去世了，那么怀念妻子的，那么他可能就有夫妻俩过去的生活的那种美好的片段，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有一首诗是纳兰容若，也是纳兰性德的，我们不妨先看这一首。 好的，那么我们下边呢来听一听广渠门中学高一年级孙云晓同学为大家诵读的这首作品。 琵琶仙，中秋，清，纳兰性德。碧海年年，试问渠，冰轮为谁圆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愁中看，好天凉夜，知道尽成悲烟。知影而今，哪堪重对旧时明月。花镜里细珠迷藏，曾惹下萧萧景无夜。既否清婉小扇，又几番既否清婉小扇，又几番凉热，只落得天阴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阳关曲》中秋月，宋·苏轼。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好，刚才这一首呢是纳兰性德的《琵琶仙·中秋》，这个是念及自己的情人，念及自己爱情的这样的一首词吧？ 是的，那么因为我们在《琵琶仙》上阙 非常清晰的看到碧海年年试问曲，冰轮为谁圆缺。这一下冰轮它就是月亮啊，我们现在要赏中秋之月就得知道对月亮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吧，像我们说的婵娟呀，包括桂树啊等等，都会代指月亮，在这块呢就是冰轮。说苍茫的这个夜色当中，作者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中秋月是圆的啊，那么景色呢自然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讲有叫触景而伤情，纳兰性德就是伤情，他就发出了疑问，说你还团圆干嘛，你圆缺是为了什么呀，实际上就是他身边缺少了那一个人，所以他后面讲的都是一些这个现实当中的那种悲凉，看出来他用情之苦，这是足以震撼一切的感性的这个心灵。那冰轮是明月，这个雪啊，要月如雪，月色如雪，是吧？那么它指的这个月光的那个清辉，那它也就衬出了意境的清冷。而到下阙呢，我们看一般情况下，比如上阙写景，下阙言情，或者说下阙记事，下阙很清晰的花镜里细捉迷藏，那这是什么？这就过去的快乐呀！啊，他想到的是他的妻子，因为纳兰性德的这个妻子去世，他很怀念他，是吧？说他妻子去世，然后呢，我们明月下芳草里和心上人嬉戏呀、游玩呀，可是梧桐叶缓缓落下。这时候我们就能想到了他的那种深深的思念啊，这个直抵人的内心深处。其实像类似的思念啊，就是你特别特别熟悉的人，你想他的时候不是泛泛的一句我想你，而是我想你曾经的生活的某个细节。因此纳兰回过头来也只是说，哎，我们那么快乐，我们在花间捉迷藏，那我可能耳边还能回荡出你的那个清脆的笑声，我能感觉到你手的那种温热，可是现在你在哪里呢？这个月亮带给他的刺激和伤感，也就是中秋月光照耀，本该是众家这种欢聚的时候，结果他的心中呢荒凉的好像大漠一样啊，属于是那种吹裂紫玉箫也难散愁心啊。纳兰性德的妻子去世一年，纳兰也就去世了啊，那他的思念就是真的是灌入心扉啊，啊，融化在那种骨血里。因此这个中秋节应该是纳兰度过的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啊，他把他的思念也应该说演绎到极致。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高空冷涡作用，污染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2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中秋节的出行提示。中秋期间，公交集团每日将配车1.5万部。 每日计划车次达到 13.46 万次，并开通了四条节假日的专线，方便大家在节日当中出行。预计公交集团的客运总量将超过2295万人次，日均客运量达到765万人次。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赏月最佳地。途经这些地区的一路、五路、五十二路、103路、331路、508路等重点线路也根据需要进行了调整，在晚八点至晚十点配备了晚二次的高峰运力，同时102路、106路、133路和665路四条常规的线路会增发夜间的车次，夜15路、夜17路和夜24路三条夜班的路线会增加公交配增配的机动运力。那么想去远郊区县也不是问题，东直门往返青龙